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永宁街位于皇城最繁华的地带，却十来年没人敢提这儿的名字，到如今连走过的人都极少。街道尽头有一座古老的大宅，虽然宅子犹若迟暮的老者，但府门前挂着的静安侯府牌匾却坚韧如昔。这晚皇宫内驶出一辆马车，直直停在街道尽头斑驳生锈的大门前。韩烨抱着一坛酒从马车内走下，他让侍卫离去，独自走上石阶，推开大门，尖锐的声音落入耳里，他抿住唇，一步步朝里走去。十年前华贵的侯府，如今只剩下沾满青苔的石阶、老朽的古墓、败落的大堂、凋零的花园。韩烨每迈进一步，眸色便更深几分，未免睹物思人，他有很多年没进过静安侯府了。这座太祖赐下的宅子，承载了帝家的荣华，也见证了帝家的败落。韩烨停在一处楼阁前，门上糊着一张发黄的宣纸，上面写着“归元阁”几个大字，上显稚嫩，却笔锋锐气。他顿住脚，慢慢走近几步，坐在回廊前的石阶上，不顾尘土沾满他的官服。这里是地府的书房。韩烨看着归元阁，神情追忆。当年父皇经常微服来和静安侯下棋，他便只能和年龄相仿的弟子圆玩闹。 帝家丫头，你府里真寒酸，书房连个名字都没有。 那时候，嘉宁帝盛宠弟子圆，他总是忍不住逗弄那个白白嫩嫩的小女娃。他记得很清楚，才七岁的弟子元抱着古书坐在回廊上，连眼皮都懒得抬，只是迈着小短腿从书房里拿出一张宣纸，正儿八经地写了归元阁几个字，就要贴在门上。奈何实在太矮，只得又委委屈屈跑进书房搬了一张板凳出来。他瞧着有趣，站在一旁看热闹。哪知他眼皮一眨，小女娃腿一软，便从凳子上摔下来，脚腕磨破了一大块皮，鲜血直流，他看得直心疼，抱着小姑娘要安慰。哪知一抬眼，看见她嘴瘪着，眼泪直打转，就是不肯哭出来。 你呀，就是太倔。一个孩子，哭一声又能如何？ 韩烨撕开酒坛上的封条，灌了一口，望着那发黄的字迹，小声埋怨道。话音落地，韩烨苦笑起来，他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倔强？若是不倔强，帝家出事后，他在帝北城伤成了那个模样，也不会拼死拒绝他救治，只是跪在帝家宗祠前，一步也不肯挪开。夜风拂来，吹散了落在地上的枯叶。韩烨看着归元阁，嘴唇轻动。 子元，对不起，我差一点就对别人动了心。对不起，对不起。 他靠在横栏上，闭着眼，长发被风吹起，极低的声音散在风中，渐渐微不可闻。皇城乾元殿寝宫，嘉宁帝正欲解衣就寝，见赵福匆匆走进来，漫不经心问道： 太子回东宫了？ 陛下，殿下他抱着一坛酒去了静安侯府。 嘉宁帝解衣的手一顿，行到窗前，满是清辉。良久之后，寝殿里终于传来一声叹息。 唉， 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 落在刺金绣纹的锦帐上。韩烨猛地睁开眼，从床上坐起身，看着寝宫内熟悉的摆设，不禁一怔。宿醉后的头疼袭来，他揉着额角，显然没有回过神。 明明刚才还在静安侯府饮酒，怎么一睁开眼就回了东宫？ 韩烨垂眼，不经意间看见手里紧握的写着归元阁的泛黄宣纸，神情一愣，破碎的记忆若隐若现。 紫渊，紫渊，我看见了紫渊。不对，我不过是喝醉了酒，自以为看到紫渊罢了。 明明十年未见，他却觉得紫渊就该是他想象出来的那般模样，素眉清黛，绛红长裙，立在败落苍凉的静安侯府里，望着自己的眼神里唯有淡漠。 殿下，您可算醒了。昨晚您一个人醉醺醺的回宫，陛下连夜呵斥东宫侍卫失职，今早啊还赵公公送了醒酒汤来，可要用点儿。 温硕从殿外走进来，韩烨合上手里的纸，走到书桌旁，将纸放进一个盒子里递给温硕。 不用了，你把这件东西封好，替姑送到泰山。 对啊，三月之期已到，该给狄小姐送礼物了。殿下您记得可真清楚，这些年一次都没有忘记过。也难怪您昨晚会拒了陛下的赐婚，今日整个京城都在议论昨晚太和殿上的事，说您心中无私情，又说任将军风骨傲然。 堂堂户部左侍郎，成日不干正事，怎么学得如民妇一般碎嘴？ 见韩烨动怒，温硕立马紧抿嘴唇，小心翼翼地瞅着他。温硕在穆天府寻出涉案官员有功，嘉宁帝为表嘉奖，将其调入户部。自任安乐执掌五城兵马司后，大理寺卿便由黄埔升任。自此事之后，穆王一派在京城便不再具备任何威胁。 这几日昭王府上如何了？ 殿下，赵岩说曾经追随穆王的官员近来和九皇子交往频繁，想来应该是怕您秋后算账，所以想攀上昭王府。 他们也是摸住了父皇的心思，韩昭即将入西北掌军权，又有左相庇佑，在朝廷已建成气势。 韩烨行到桌边，散开宣纸，温硕走上前，挽起袖子替他研墨。 陛下是怕殿下您在朝堂一人独大，才会扶持九皇子制衡您。 韩烨赞许地朝他看了一眼，见他跃跃欲试，笑道： 哼，你还想说什么？一并说了。 殿下，您刚破了穆天府大案，又揭露穆王爷谋反，功在朝廷。陛下此举必会惹来朝臣谏言，说陛下对您太过寡恩，所以陛下昨晚才会在太和殿赐婚，既可堵悠悠众口，又能安抚殿下您。只是陛下没想到您和任将军会同时拒婚，如此一来便成了陛下欠咱们东宫一个交代。殿下，您昨晚拒婚不会是早就猜到如今的情形吧？ 韩烨笑而不语，只说道： 温硕，替姑请安王爷入东宫一趟。 温硕不肯动，固执问道： 殿下，您还没有回答我，您故意推拒赐婚，让陛下陷入两难中，到底是为何呢？ 韩烨下笔有力，不一会儿，他收笔朝温硕看去，笑着说： 半月内，孤必让你知晓原因。 说完，他径直朝外走去。温硕看看纸上的册字，若有所思。人府，苑琴推开房门，见天进拂晓才悄悄潜回来的任安乐已经起身走上前埋怨： 小姐，你昨晚上哪儿去了？让我和苑叔担心了大半宿。 把京城街道逛了一遍，顺便送个醉鬼回家。 苑琴眨眨眼， 凑上前就要细问，却被任安乐不耐烦推走。 哎呀，出去出去，好一个休沐日，我要去院子里面看看书。 苑琴撇嘴，从背后拿出数封请帖。 小姐，您刚晋升为上将军，送来的请帖哪能少，那些贵女的我都推了，这是各府的请帖，您好歹出席几个，免得得罪人。 选了谁都是得罪，还不如全去呢。苑琴，京城王侯各府我都还未拜访过吧？ 嗯，咱们不比刚入京城之时，小姐如今是上将军，想必所有人都在看小姐会站在哪一派。 哼，陛下既会朝臣弄权，与其选择一派，不如和京城诸侯都交好，不理朝堂之争。这些人啊，大多是开国元勋，德行厚重，和他们来往，陛下不会有芥蒂。苑琴，备车，我去拜访拜访几位侯爷。 是。 安王府后院，远远传来幼童嬉闹之声。安王妃面容和蔼，坐在凉亭里，望着玩乐的孙子孙女，笑得很是满足。 爱妃，你前几日才染了风寒，怎么不回房休息啊？ 安王从东宫回来，忧心王妃身体，不免叮嘱几句。 陛下遣了太医来问诊，昨日便大好了，王爷不必担忧。太子请王爷入东宫，可是出了事？ 安王摇头，朝庭院中撒丫子跑的孩子看了几眼。 无事，太子只是说陛下和太后年纪大了，喜欢儿孙绕膝之乐，让你这几日挑个时间带孩子入宫，给陛下和太后瞅瞅。 这等小事怎么也轮不到日理万机的太子正而重之将王爷请入东宫吩咐吧？可是所有孩子 不是，我临走时殿下有吩咐，只待嫡系入宫请安便可。 安王妃点头，有些疑惑不安地问 王爷，殿下此举？ 爱妃无需担心，太子殿下胸中有丘壑，你照办便是。 安王摸着花白的胡子，敦厚的眼底划过一抹狡黠。 陛下素来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见我这个兄长儿孙绕膝，总该念及东宫无嫡系，退一步才是啊。 次日，嘉宁帝在上书房批阅完奏折，想到几日未向太后请安，吩咐赵府摆架慈安殿。惠德太后在大晋享誉甚高，她出身北方诗书世家，15岁嫁给太祖，乃大晋开国元后。太祖崩逝后便退居慈安殿，普天皆知嘉宁帝对惠德太后极为孝顺，凡太后所言必会应诺，是以满朝上下对太后尊崇有加。只可惜太后身体素来欠佳，极少接见外臣。 韶华，你这只八哥真有趣，老太婆我每日都指着他来陪我解闷呢。 皇祖母，韶华天天都来看你，你这是嫌弃我还不如一个八哥。 你呀，都成大姑娘了，还要和只小鸟置气？ 哪有哪有，皇祖母怪会取笑我。 慈安殿内，请安的宫妃坐了满殿，韶华娇憨地靠在上座的惠德太后身上，不依不饶地撒娇。太后眉眼含笑，对着孙女儿直揶揄。不得不说，皇家驻颜之术冠绝天下，太后50-60岁的年纪，却发如黑绸，容颜不显老态，只是瞧上去有些苍白孱弱。 你祖母说得不错，韶华，你都快招驸马了，怎么还一副小孩子心性啊？ 参见陛下。 嘉宁帝从殿外走进，笑着说，最近韶华日日都来慈安殿陪太后，他很是满意。见嘉宁帝走近，众妃慌忙起身见礼。韶华见嘉宁帝神色愉悦，暗舒了口气，又听他提选驸马之事，一时害羞，跺着脚道， 父皇，你和皇祖母一样都取笑我，儿臣不跟你们说了。 韶华说完红着脸跑出了慈安殿。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